喂，是那个杨超群那个书记员吗？ 不是你什么事情？ 是这样的，有个案子是，我是被告，2023这0211民初1316号的这个案子 幺 的 三 被 三 告， 幺三多少？ 1316的。 你要问什么事情？ 我收到你们的传票那个信息看了一下， 于小明是吧？ 对，那收金源是赵贤荣吧？但 不是 是 你 你， 什么？你现在什么想法？你打电话来是想问什么？你直接讲好来。 就是一个那个信息不对称嘛，就是 怎 问 么 了幺二 哪 三 些 六， 不对称？ 就是那个， 不是，你现在就是你这样，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，你打电话来是想问什么？你直接讲好 为 嘞。 什么就是你传票的名称、收金源名称跟那个案件。 不是，因为我们送达的时候是那个书记员确实在送达，你现在是要问什么事情？ 我先说完吧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问题就是，司法服务热线告知我的是，基本信息是法官是王芬，书记员是杨超群，现在你们传票给我写的是赵先荣，这个信 赵 息不 贤 对 荣 的。 是送达时候的书记员，那不是你？那你除了这个问题，你还要想说其他什么问题吗？ 因为我这样容易混淆嘛，你到时候给我什么什么一个正式一点的也行啊，或者 我再问一下你啊，就是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，你自己什么想法？ 那就开庭了，开庭吧就行了。 现在没有开庭呀，那就是现在庭前问你，你现在关于离婚这个事情什么想法？ 那他被告的他要告我，那他的自由，那他的权 首 利。 先你同不同意离婚？我看你们两个是两个人都是后面结婚是吧？ 这个到时候再说嘛， 你现 你。 在先想说一下你的想法，因为离婚案子本来我们就有这个法律规定要组织要调解的，你自己 调解 就 我不 是， 同意，我不同意调解，因为你 那你 们工作， 首先我问你，你同不同意离婚？ 那我首先我跟你说呀，我工作人员的我不接受他的调解。 我现在问你，你同不同意离婚？那你意见总要表达吧？你是既然这个事情什么意见，再问你，你同不同意离婚？ 我跟你讲了，我已经跟你们工作人员说了，那时候调解的时候，我对他的工作方式已经很不满意，已经投诉过他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 调解是前面的调解，现在想问一下你，就 他 是这 诽 个事 谤 情。 我，你他诽谤我，你们工作人员诽谤我。 那个事情，你如果说你有什么意见，你反正如你想表达就表达。现在我问你，就是现在不是马秀丽要跟你离婚吗？对吧？你自 我 己 跟 什 你 么 讲， 想法？ 你这个先把流程上的事情给我能修正就 因 纠 为你 正一 现 下。 在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，因为我今天呢正好有空，因为有的时候电话也不一定接得到，就是这个事情，我要先去看一下你自己想法，再跟你确认。 我 那 没有， 你 我 现 不知 在让 道 对方起诉 什么 离 想 婚， 法， 你总得有一个什么想法吧？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？ 什么想法呢？ 首先离婚你同不同意？ 首先离婚，我肯定跟他两个人不是自愿要离婚的，他要起诉我，他要起诉我，他要起诉我，那是他的权利，那我 对， 跟 是 他 他的权利，但是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，你同意离婚还是不同意离 同 婚？ 意离 你 婚 可以自 不 己 同 表 意不 达 同 嘛。 意离婚，我不是离婚协议书。不是已经写到里面了吗？写得很清楚了。 离婚协议书，但是， 我没说自愿要离婚，但是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我是认可的，就这么回事。 那我问一下，这个离婚协议你们俩有没有去民政局去正式办过手续？ 我跟你讲了，民政局已经说了叫我们去法院。 来法院是什么？因为你们是 民 说 政局 你， 当时只是咨询到的。我本身我说，一份家庭也不容易，能这个维持，能就这样维持，但是他非要离 他 婚， 非要离啊？ 他非要离婚，那我陪他去啊。 那你内心是想离还是不想离？这个 我 是 内 你可 心 以表达的。 想离不跟我没有关系，我离 当然 婚 有关系 我 啦，这 为什 是你 么 和 没有 他 关？ 的婚姻哎， 我跟他 这个 婚姻， 本来现身就是你们两个的。 他如果我跟他，就算我跟他有婚姻有个证，他如果经常不来呢，他不回家呢，我能绑架得住他吗？我能靠一个婚姻证书能绑架得了他吗？我就问 那 你。 我可不可以理解你的意思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呢还有点想法，想和他一起过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觉得他呢，好像已经下定决心不和你过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的想法 他 是？ 主动提出离婚的人是他，我是被动一方。 那被动一方呢，互相双方呢就这样子。之所以为什么要那个把协议离婚协议书，甚至还要写到什么国家政府什么行政机关，那跟你讲个基本原因。一，我在地方上名声不好听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比如说跟找公安也打过官司啊，跟地方政府都很讨厌的。宁波 啊， 毕竟 不是 可以， 那个很，不是， 我先跟你讲清楚，你先听我说完，你再去自己去审判夺了，我也不想麻烦你们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上班，如果领导知道是我，他是我老婆，对吧？那个都不要他，开除他，都要那个，各种各样，反正要给他做绊 领 脚 导 石 知 的， 道他老婆这个和上班有什么 有 关 关 系 系，因为 呀？ 我在地方上是出名调的。包括你们法院的很多人也知道我。 啊，我不知道你，我第一次接触你，我不清 第 楚。 二件事情，第 其 三 实 件， 我觉得是这样，就 你 是 说 说 你， 你， 我知道你， 哎， 你 这 先 样 说。 吧，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。我觉得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，就是说你和他当时能够结婚，总归是有一定原因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两个人结婚肯定也是自愿的，不可能谁强迫谁。那现在离婚了，那马秀丽要离婚或怎么样？那总归，那。也是你有你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为什么要离婚？我想他可能跟你也沟通过，对吧？你们俩肯定是之前那沟通不下来，才来了法院了嘛，对吧？这是正常我们理解的一个情况啊。那现在问你呢，就是说，当然这些事情你可以讲，那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婚姻嘛，那首先是你们两个人过，你可能意思说涉及都被其他因素所影响了，对吧？ 我跟你讲， 一定是指。 这个事情，他离婚了是他的权利。那我当然，如果是这个不要离，当然是不要离的好处。但是对我，因为我再去结婚，我接受不了高房价、高物价、高彩礼，因为我也是被折腾，我也一把年龄，我有可能没有后代。那现在的民法典，它虽然是司法，司法制度的原则，但是实际情况不是的。实际情况，你们是信共产的，我不相信你。已经，你我不说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政府，也不相信这个国家，所以我要这样写。因为我没有小孩呀、啊，我不知道以后老了我躺病床上怎么办。那我跟他至少他再怎么样，他也有3年跟我在一起的生活经历，那说不定我以后老了我还需要他帮忙，我就这样写了，这样也没错嘛，对不对？你 你 们也 说这 不 个财产问题啊，就 没 是 有 你， 责任，我不是没有你自己离婚协议书，自己我也不需要财产，这个叫。遗产就类似于有点在 你 于， 是要把这个以后的财产都给马秀丽吗？我看它里面写了一个什么，就是你， 我没有写清楚财产是什么名称，我也不需要去写这些东西，我只是一个情意表示或者意思表示就行了，我其他你也不用去太纠结这些东西，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跟全马法官你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对，第一 我 我 还 的要 是 求 没懂你的意思，就是你到 就 底 是这么一 真 个 实 情 想法 况， 是 我已 什 经 么 给你真实 啊？ 想法就这 你 么 就 情 直 况， 白点跟我讲好了 因为 啊。 你们调解员当时这样诽谤我说我有监护人的，要我爸过来。那如果我被你们这样套路进去呢，是不是国家可以监护我了？以后我躺在病床上，国家可以监护我了？ 不，现在不存在谁套路谁的问题。现在我们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说现在马秀丽提交了这么个起诉材料，要跟你离婚，她的事实理由写了这些内容。那现在就在征求你的意见， 征求我 也 的 没 意 有 见 说一 就 定要 是。 你怎么样，现在就在 征 问你 求 的意 我的意 见 见， 啊。 我已经说了，那离婚协议书的字是我签的，那双方互相协商过，意思也是这样 那 的 你 意思。 是同意跟他离婚的？ 我不是，那我协议上，那我离婚协议上是这样写的，离婚协议上是这样写，但是我也想想，但是我如果能挽回呢，那你当时到时候帮我开庭做下工作，那实在不挽回，挽回不了，那你帮我 我跟你 撤销 讲，如果 我。 说，当然你如果说不想离婚，那我们会跟， 这个我 你 跟 会 你 跟 讲， 马秀， 我 你会跟马秀丽表达这个想法，那他呢？那他当然，你们俩的婚姻怎么过的？因为法院是没有参与的，就不清楚到底什么会，到底你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。那这个最终我们可以跟马秀丽转达你的想法或者怎么样，最终可能还要看你们双方，因为这个你说这个其实结婚离婚这个更多的涉及是感情问题，对吧？那感情好了，觉得想跟你一起过嘞，那可能 那 都 不 能 是， 过下 我跟 去 他 嘞。 主要是现实问题，那个各种各样方面因素太多了，那这次，而且我地方上名声也不好听的，那个行政官司我跟那个公安也打过，估计是全浙江省，全宁波市珙海区第一个民告官那个跟公安打，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一个事情，我当时那个案子还是比较在海曙区立案， 我是第一审败诉到二审，然后再翻案，还是同一个法官改判的这个事情，所以说在地方上惊动官场很大的，包括你们上海区人脸识别第一案也是我，对吧？我这个人有点带有点民主思想的，赵乾荣 法官。人脸识别你是告的哪谁啊？告的对方是谁？ 物业在我们单元楼里面装了人脸识别。 哦，那个案子我好像知道一点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你，因为我也因为那个案子也不是我办的，我也不知道原告是谁。 那这样吧，我反正已经我因为这个你说我同意或者不同意，这个是伪命题了。你就像那个。所有的那离婚案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离婚还不离家。你说他们两个感情破裂了吗？那法律是这样规定啊，你们判下来是因为感情破裂，按照1700多少条，我忘了，反正就是大致是这么个意思。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还是在离婚不离家的。所以说你不要跟我讲我同意或不同意，我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你，我只能说这个没有办法。那他既然已经这样子，那到时候我出庭一下，我也把具体情况。大致是这么情况，我得告诉一下你。我只是直来直往的，我也不想掺那掖着，对吧？因为 所以我问你嘛，你就直白告诉我，你最终你内心支持想法是什么？想不想？因为你现在就直接，首先他现在诉请上就一个诉求，希望离婚嘛，那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嘛，对吧？ 那到时候那你法院到时候你王法官你帮我。那我反正这个协议是我签的，我已经说了。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呀？就是这个事情，他是还算坚决跟你离吗？ 他要跟我离，他要跟我离，因为他觉得他是我老婆，他外面很受制约，那个劳动权利都被剥夺了，对吧？甚至有可能，因为所有的单位知道，如果知道是我，只要是一开始对他关系都挺好的，知道是我，我是他老婆，全都要排斥他。对吧？ 你是说你影响了他的工作是吧？ 因为我地方上，我当时呢，你看我经历的事情很多。宁波当年第一个，举报在媒体上举报那个日本核辐射洋垃圾进到中海金属园区的，我得罪了那个地方政府，很多当时的社区书记叫什么葛军英什么的，差点要把我弄到精神病医院。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对吧？ 我 把我拉进精神病医院，把我弄到黑箱，要把我那个，后来把我抓到公寮站，给我软禁过一段时间。你很多东西我只是不知道，可能你去打听一下我这个人你就知道了。就这么个事情。 我反正第一次跟你接触。 还有经常被公安请喝茶的，以前甚至除了就差国家安全局没来调查我了，其他部门都找过我，基本上。对吧？因为我这人又讲实话，得罪当地政府很深的，仇恨很深的，对吧？说白了就是有点就差阶级对立敌对关系的。那所以说我 没有这么夸张吗？ 那怎么没有夸张啊？那很多经历的事情可多了，对吧？刑事案子跟公安打，公安警察套路我，给我做假证据，给我翻案，这个是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。派出所新的派出所所长后来还来找过我，让我撤诉，一直纠缠了很久了，去我爸单位，去我家里，在没上台之前，公安的前一天，他还没上台，因为他要换新人的时候，他穿便衣来也来找过我，我都不同意。很多事情你不知道，我只是说，很多像他养老院上班的。都是以前的社工啊，都是裙带关系上来的，社区里面都知道的，知道是我这个人，他们都很讨厌的，知道吧？很多事情你不了解。但先这样吧，我有事，我要去吃饭了，好吧？ 好，那关于那个收卷的事情，我后续跟你联系吧，好吧？ 好，再见。 好，拜拜。